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Hello， 大家好，又嚟到星期一嘅一剧之本啦，继续我 Winky 赖慧玲同埋阿初黄晓初，咦？朱若曦 Paris， 你又喺度、啊？ 又系我啊 ，Hello。 系咪因为今日我哋讲一个好英文、好 sweet 嘅戏啦，或者好多英文嘅嘢啦，咁所以就揾你嚟一齐再讲下啦。呢个戏都系你介绍我哋睇添噶，系嘛 ？Love Rosie， 亲爱的原来是你啦， 就喺圣诞节上嘅，好 warm 好 sweet、啊。 你中唔中意呢个戏呢？ 我本人我几中意，我平时好少睇 romantic comedy 嘅、但睇完之后觉得这个几好唔错喎。 因为发觉你都几鍾意即係一啲戏嘅戏种你都好似几重视㗎係咪即係你会觉得呢个系 romantic comedy? 可能唔知啦，我觉得美国 romantic comedy 我觉得系比较啲笑位系可能我自己唔识笑啦。或者觉得好silly 啊咁样。但我觉得呢个 romantic comedy 呢即係 Love Rosie 呢佢嘅 romantic element 系比较重嘅。但 comedic elements 都 OK 嘅，所以我覺得唔錯咯。 其實咁 comedy 有冇仲分啲咩嘅？因為對於我嚟講 ，comedy 有 comedy 啦，跟住又有啲 romantic comedy 嘅，係咪有其他 comedy 嘅咧？ 咁我唔知喎，阿初你覺得咧？ 你阿初你行咗嚟啦，不如你去先。 我原本諗住今日有 romantic comedy 又成咁樣，咁你哋兩個女仔自己講得啦。我諗住唔出聲噶啦，第一就咁你講到啲咁專門嘅嘢，咁我出聲啦，係咪？comedy 有分幾多種？分幾多種把鬼有乜所謂啫？咩我真係再三強調，即係呢啲咁樣嘅分類咧，係令到啲人易賣嘢多啲啊！你知道咧，消費者嘅心態，即係嗰啲人賣嘢好醒目㗎。消費者嘅心態，佢知道，哎呀，我話俾你聽，呢個係 romantic comedy， 可能好賣啲咯。但其實佢根本都唔係，可能唔係嗰樣嘢嚟嘅。即係佢令到你知道，哎呀，我知道我賣緊嘅係呢類嘅嘢，我賣緊係呢個 brand 嘅嘢，咁佢就會去買咯。即係其實呢啲係真係純粹係個消費者角度先至出嘅，我完全唔認為需要點樣分。當然，亦都有一啲即係有啲書啊，專登會寫哦，可以分幾多類啊 ，comedy of manner 啊，即係嗰啲咩係啦，咁樣佢分開曬咁樣。但係又有冇咩所謂咧？咁我覺得到最後，如果呢啲嘢係會令到你只係寫某啲嘢，或者只係睇某啲嘢嘅話，咁更加冇必要，所以就我唔覺得需要咁樣分咯，即係大體地我分 comedy tragedy， 我覺得已經係好足夠噶啦，即係因為呢兩樣嘢先天性地就係我哋平時講嗰個所謂發噩夢啦，定係發一個好夢嗰個分別啦，即係有陣時你已經心情唔係幾好，你仲去睇個悲劇，你出嚟真係自殺咁啊唔好啦，係咪先？ 唔係喎，我反而覺得唔係喎，如果你心情唔好去睇一個悲劇，你就覺得我都唔係咁差啫。 唔係我啫， 反而會好啲喎。 即係呢個亦都係我哋之前提過嘅 catharsis 啊嘛，即係嗰個所謂嘅淨化就係咁咯。我哋知道啊，戲入邊嗰個生活唔係我哋嘅生活，咁啊好彩啫咁樣。 我哋應該日日都要淨化一下， 係啦係啦。但係呢啲咁樣嘅所謂分類，我覺得到最後唔使咁介意嘅。我甚至而家咧，我睇戲咧，我再求其啲啊，即係唔好話唔分戲種啊。我连咩戏我都唔分啊！最好就系无啦啦揿到一套，无啦啦行个戏院得闲行入去睇一套，唔知咩嚟嘅。咁可能仲好，咁当然啦，烂戏系多嘅，呢个好不幸地。咁但系无谓咁样分啦，我觉得。 其实都可以讲下，你哋会点解去睇一套戏？我真系会因为口碑系好紧要。即系如果你话好睇，咁我真系去睇下先。因为睇出嚟可以觉得唔好睇嘅，可以觉得好睇，但我会因为口碑，起码唔会觉得，因为你都讲啦，太多烂戏，我唔会觉得我一定要去睇个烂戏。即系话好嘅，咁我入去 enjoy 一下咯。即正如呢一套戏都系噶，睇完头先咪话净化嘅。我睇完呢套戏咧，出到个戏院咧，有少少想调戏嘅， 好开心 系啊，好开心，好乐观嘅小天使啊，佢净化咗我成个人啦。我简直觉得 你系需要啲爱情滋润下嘅，我觉得。 阿初啊，咁你会因为咩睇套戏咧？ 我主要系阿 Caris 叫我哋去睇，咁我咪去睇。 但平时咧，平时睇其他戏咧？ 我冇乜所谓㗎， 即係都係行个戏院，嗯，啱个时间。 咁我都会揀嘅，我都会揀嘅，我都会揀嘅。我就好少揀男女主角啊、编剧啊、导演，我好少揀呢啲嘅。我通常系题材囉，即係可能个个古仔嘅系唔系古仔类型？唔系啦，即系啲 basic element 咯，即系譬如话，诶咁我男仔啊，我中意睇啲 Iron Man 啊、Superman 啊嗰啲咁样，系战狼三百啊，系啦，嗰啲我都中意睇啦。咁啊，其他我又我冇乜，即系好老实讲，呢啲所谓嘅 romantic comedy 咧，我好少自己无啦啦入去睇嘅。鬼片又系另外一样嘢，我好少自己入去睇嘅，即系会有嘅，我都试过系行过戏院度无啦啦。乜嘢嚟噶？好就入去睇下咁样，我都试过嘅咁样，但系就系咯，系如果有得拣，我会咁咯。 咁 Caris 咧，你会因为咩去睇一套戏咧？有飞， 有飞系啊！呢一套戏我就真系朋友请，所以我先去睇。咁我平时好少，又系特登买飞去睇 romantic comedy 咯。咁但系我觉得，呢、這个惊喜咯，又。 但系咁，如果讲题材，有啲咩题材比较吸引你咧？你觉得？ drama 咯，比较 drama， 即系啲剧情啲嘅嘢，反而系。我哋口味都几同啦， 就睇戏啦，就等阵啦。 咁好啦，讲咗咁耐，我哋今日咧讲嘅呢一个剧本咧就系《亲爱的原来是你》。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我哋就讲下故事俾大家听咯。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咁我哋继续翻嚟一剧之本啦。我哋咧今日讲嘅剧本咧就系《亲爱的原来是你》（Love Rosie） 啦。咁不如 Caris 你先同我哋讲下呢个故事系点嚟嘅先。 呢、這个故事咧本身系一本小说嚟嘅。咁呢本小说叫做《Where Rainbows End》啦。个作者叫做 Cecilia Ahern。咁 Cecilia Ahern 咧之前咧写嗰本小说叫做《P.S. I Love You》，唔知道你记唔记得？ 系、哦，我记得，即系都改咗做电影。 系啊，都系改咗做电影嘅。 咁、今次呢一个小说改编啦，都会有一个编。嗰位編劇是誰呢？ 嗰位編劇就是叫 Julia 杜克迪的。 OK， 好好啊，譯得好中意呢啲譯名 啊！我最中意啊，我都唔係鬼事譯，我成日都覺得爭搞嘅啫。 咁我阿杜阿初啊，行翻入嚟先啊，又 哦哦，又開翻嚟啦。 咁你同我哋講下呢一個故事啊，因為我覺得呢個故事咧係我睇嘅時候咧有啲似 One Day 啊，唔知道你有冇睇啊？之前有一套電影 係 Anne Hathaway 啊， 係嘛？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我覺得點樣似係佢又係描述一個好長嘅 period 咯，即係可能係橫跨咗二三十年嘅一個故事，即係佢啲事都係細緻嘅，但係佢嘅事件會比較多啲咯。佢描述嘅事件，即係可能我哋作為觀眾啊，好似同住佢哋成長咁咯，有一個感覺。 系，好似呢一套戏咁，劲多嘢发生咯。 系啦， 好啊，咁啊呢个 Love Rosie， 亲爱的原来是你啊。咁啊，古仔一开始咧就系、是、我哋见到一个女主角啦 ，Rosie 啦，就坐咗喺度喺度谂紧，死啦！等阵间我 speech 讲咩好咧？究竟我同人哋讲话，其实我先至同佢系最衬嘅，定还是又讲，其实我今日好开心，咁点算好？即系其实我哋唔系好知咩事啊。 系， 我哋知道佢应该喺个婚礼度啦，咁佢准备要 make speech 啦，咁啊，咁佢应该系唔知系伴郎定伴娘咁样啦，应该咁，咁佢要讲喎，咁跟住佢就回想起我哋见到嗰啲细个佢嘅片段，佢同一个男仔嘅片段，因为细细个咁啊青梅竹马两个喺度玩咁样，那个男仔又成日同佢讲啊，发咗啲好奇怪嘅梦啊，自己变咗做到门啊，唔知做乜鬼啊，变咗啲奇怪怪嘢咁样。咁呢个女仔就阿 Rosie 咧就 keep 住都会同佢分享咁啊，直至到有一日咧就系、是、去到佢18岁嘅时候，咁就呢个 Rosie 18岁生日啦，咁嗰日开 party 啦，咁大家都玩得好开心啦，咁啊 Rosie 亦都饮得好醉啊，到最后咧竟然呢一个阿 Rosie 咧系同呢个 Alex 咧就系锡咗醉啊， 即系佢嘅 best friend 嚟嘅呢个 系啊，佢最好嘅朋友，因为五岁开始就由细玩到大啦嘛，咁啊锡咗，然之后就晕低咗啦，因为佢醉咗啊嘛，咁啊第二日咧就走去同呢一个好朋友啊 Alex 讲啦，就系话喂真系唔好意思，我琴晚好失礼啊，琴晚真系发生过嘢，我哋当冇发生过啦，你唔好同人哋讲啊，咁样，然之后就走咗去。咁呢样嘢啊 ，Alex 听到之后咧就啊点算啊咁样，因为佢哋两个真系锡个嘴啊嘛，咁啊 Alex 听到之后就觉得唉冇瘾啦，系咪先？即系都冇嘢可以做啦，竟然琴晚原来系纯粹系佢酒后乱咗性嘅啫，呢个 Rose 咁佢就唉冇计啦咁样。同时因为呢个学校嗰个周年舞会啊，咁大家就喺度讲你约边个，佢约边个，咁我中意边个，你又中意边个咁样啦。咁就两个人，佢哋两个就去沙滩度玩嘅时候咧，就突然间咧就 提起一件事，我唔知佢真定假啦，就呢个 Alex 就同呢个 Rosie 讲话，喂，咁样啊，咧隔篱班咧好索嗰个女仔咧，阿 Bethany 啊，佢问我可唔可以咧邀约佢去嗰个舞会度，啊，你话我约唔约佢好咧咁样，即系咁样情况，咁跟住咧 Rosie 亦都话，咦，咁啱都咁巧，隔篱班嗰个最大只最高大威猛嗰个男仔又约我去咁啊。咁點算啦咁啊？咁跟住兩個呢就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就哦，咁你咪約啊 Bethany 囉，我咪約啊 Greg 囉，咁我哋就去舞會好嘢咁樣。咁兩個就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呢就各自約咗另外一個男伴同埋女伴呢就去呢一個舞會。咁即係但係其實好明顯呢喺個舞會度呢兩個都係互相一路留意住對方，就唔係留意住自己個伴侶嘅，就係留意住佢哋自己個好朋友，就係、Rosie 同呢個 Alex。到最後呢就竟然係出咗一個亂子，就係咩喺呢個舞會度呢 ,Rosie 就同呢個 Greg 呢就上咗房啦，就搞嘢啦，喺幾秒之後就已經搞完咗啦。咁搞完咗之後呢就發現咗一樣嘢呢，就係佢哋係有做安全措施嘅，有戴避孕套嘅，但係個避孕套就唔見咗。咁唔見咗就去得邊呢咁啊。所以就呢個 Rosie 就好驚啦，佢話死啦，咁、那個即係好有可能係仲喺入面啦，咁點算呢？然之後就即刻打電話俾呢一個啊 Alex， 喂大件事啦，出咗事啊，點算啦，而家你快啲嚟幫我，喂幫你咩先得㗎，咩事啊，你又唔講咁樣。咁佢就走咗入 lift 度，喺個 lift 度有其他人喺度，就猛咁問佢，你快啲講呢個咩事啊。佢個 lift 度就講話，我懷疑呢啱啱我哋搞完嘢之後嗰、那個避孕套呢而家就係仲喺我入面咁樣。咁側邊嗰個男人聽就係鬼呀咁樣啦。咁如是者呢就呢、這个啊 Alex 呢想帮佢亦都帮唔到佢，到最后呢一个 Rosie 呢一个人去医院，成个院就得返一个男医生得闲就係、照顾佢，就帮佢攞返要攞出嚟嘅嘢啦咁样。同时呢 Alex 嘅屋企人呢就一路都好想啊 Alex 呢就话不如你睇下可唔可以考到 Harvard 嘅一个奖学金，咁你去嗰度读医啦，咁最好啦，你又想读医咁样，你如果考到最好啦。咁跟住就走去同阿 Rosie 讲啦，喂 Rosie，不如你都想辦法走嚟 Boston 度讀書啦，去波士頓度讀書啦。你係鍾意酒店管理㗎嘛，咁你不如走嚟讀酒店管理，咁我哋咪可以喺 Boston 度成日見面囉。即係嗱，但係佢兩個唔係情侶嚟喎，你搞清楚喎、我哋要搞清楚佢哋唔係情侶喎。咁呢、這個佢哋就雙雙就一齊就遞方啦。咁點知呢就好消息就收到返嚟啦。第一就係、Rosie 就考到大學啦，就會去 Boston 啦。同時啊 Alex 亦都考到大學喎，仲要係攞到 scholarship 去哈佛大學讀醫，咁就兩個都好開心啦。但係問題同時出現嘅呢就係有另外一個好消息，就係、Rosie 有咗。咁呢個有咗就好明顯就係之前嗰個 Greg 㗎啦，因為嗰個避孕套就留咗喺佢體內啦。咁佢就有一日就唔舒服，就走去藥房嗰度呢就去話我唔舒服唔知做咩咁啦。咁人哋藥房個老闆唔喺度，得個女喺度，個女問佢你咩事啊？講啦咁啊。 紅色頭髮成日食住支煙嗰個。 係啦，咁樣啦。咁啊，跟住就嗰個女問咗佢兩嘢之後，就話你唔使食其他藥住，不如你試試呢個先啦。就攞個驗孕棒俾佢。咁驗咗之後，佢就真係有咗啦。咁就死啦，點算咧？咁樣呢一個藥房嘅少東咧，即係呢個女仔咧，見到一個女仔好慘咁，就一路幫佢啦。阿 Ruby 就一路幫住阿 Rosie 咁啦。咁但係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呢、這個 Rosie 就完全唔知點算啦。咁佢就走去揾阿 Alex 啦。Alex 就同佢讲我考到啦，我好开心啊咁啊。跟住呢个 Rosie 竟然佢就话咩咧？但系我未收到信，但系佢明明已经收到信噶嘛，我未收到信我唔知啊。咁啊呢个 Alex 就安慰佢啦，实会收你嘅乜乜乜啊咁样。卒之到最后呢个 Alex 上机去 Boston 啊 ，Rosie 亦都有去送机，但系到最后咧佢哋临上机咧亦都系大家。想錫又唔知錫唔錫好，想拖又唔知拖唔拖好， 因為避唔知點。係 啦，即係有一個好曖昧嘅情況，亦都好明顯，大家真係鍾意大家，但係就唔可以喺埋一齊。呢、這個 Alex 亦都就咁去呢一個 Boston 咧，亦都係完全抌低咗嗰個 Bethany 嘅。雖然佢真係好索嚇，但係佢都係完全抌低佢，忘記咗佢咁啊。我而家要去 Boston， 我淨係諗起就係同阿 Rosie 講嘅啫嘛，咁樣咁就係咁，佢就去咗呢個 Boston 啦。咁點知咧就剩翻呢個 Rosie 就喺佢哋個 hometown 嗰度啦。咁慢慢咧。个 Rosie 就真系个肚啊越嚟越大啦，卒之就真系生咗个 B B 出嚟。原本有谂过话，喂呢个 B B 不如捐咗佢啦，因为我哋养唔到，或者系我自己冇能力，我哋咁后生咁样。但系出边都仲有好多人系想有小朋友，但系冇噶嘛。咁，与其我而家都未必系可以照顾到佢，不如捐咗佢啦。但系到最后咧，呢个 B B 咧出咗世之后咧，Rosie 真系好唔舍得，卒之就系凑住佢嘅。点知咧，佢原本就同呢个 Alex 真系好一排都冇联络噶啦嘛。到最后喺街道咧，呢、這个 Rosie 就唔系撞到 Alex， 就撞到边个咧？ 撞到 Bethany 啊，那個女朋友仔咧，好靚女嗰個咧，咁啊佢又推住個 BB 車，咁啊死人都匿埋啦，點知啊真係俾 Bethany 發現咗。咁呢个 Bethany 发现咗，就嗱嗱临就已经系联络咗啊 Alex 啦。咁啊 Alex 一听到，点知就系即刻飞扑翻嚟。咁当然啦，呢个 Alex 就知道嗰个爸爸系边个啦，一定就系之前嗰个 Greg 啦。再加埋因为嗰个被人吐事件系咪，所以就一定系佢噶啦。咁啊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咧 ，Alex 亦都问佢：点解你唔话俾我听啊？点解会咁啊？咁但系好快呢一个 Alex 亦都同呢个 BB 咧真系玩得好开心啊！咁真系好似一家人咁样嘅。咁但系无奈啦，呢个 Alex 都要继续翻去读书噶，同埋呢个 Alex 咧辗转咧亦都喺 Boston 咧就有另外一个女朋友咯。咁呢个女朋友呢又系有钱啦靓女啦咁 啊 所有嘢都 条 件都好好啦系咪咁啊呢个 Alex 就同埋佢喺埋一齐。咁呢个 Alex 呢后来就叫阿 Rosie, 喂你不如得闲你快啲过嚟 Boston 度探我啦，我真系好想你嚟啊咁样。咁呢个 Rosie 亦都系安排好晒一切，个 BB 亦都交咗俾阿 Ruby 同埋屋企人凑啦，咁就然之后就去啦，就要去搵 Alex。咁去到 Boston 亦都好开心咁样玩咗晚啦，又落酒吧出去去 party 啊，抌晒落去泳池度好开心咁啦。咁啊点知第二日去到 Alex 屋企嘅时候呢就发现咗问题出现啦。出现嘅系咩呢，就系原来佢呢一个嘅女朋友，当时嘅女朋友呢就系有。 即系 Rosie 就话原来你有一个怀孕嘅女朋友喺你屋企，但系你冇讲过俾我听。 系啦，咁所以呢一个 Rosie 就极其尴尬啦，亦都到最后佢就嗱嗱临就翻去自己屋企嗰度啦，就当系冇一件事啦。但系后来有两件事要提嘅，第一样嘢就系呢个 Bethany 咧。做咗明星喎，因为佢突然间系好出名， 成日都周围飞噶 嗰啲啦。而阿 Rose 咧辗转咧，佢就为咗要生活啦，佢嗰个好朋友 Ruby 咧就同佢一齐咧，都系走咗喺一间酒店度，因为阿 Rose 个爸爸咧就喺间酒店度做嘢噶嘛。咁你到最后就喺呢间酒店嗰度做嘢，阿 Ruby 就做 reception 啦，仲懒搞笑咁样。有一日阿 Rose 走去开工嘅时候，阿 Ruby 见到佢就是、哦，你嗰个总统套房嘅锁匙喺呢度啊，咁啊，佢上去个总统套房啦，梗系唔系上去住啦，系上去打扫啦。咁就係咁样嘅情况之下就继续喺嗰度工作啦。咁啊辗转呢亦都又有另外一啲嘅乱子出现啦，就係、是、除咗係呢个 Bethany 呢，因为佢成日都周围飞嘅要住喺酒店呢度就遇到佢之外呢，仲有呢就係、是、有一日竟然呢呢一、這个啊 Greg, 即係之前呢一个 BB 嗰个爸爸呢一路都消失咗㗎嘛。喺嗰几年之后佢突然间之后我觉得我要负起爸爸嘅责任。咁就走返嚟搵佢啦。之后就 喺封信俾 Greg 㗎嘛。 寄咗佢个女个幅画俾佢。 系， 跟住 Greg 就话啊，充满父爱地翻嚟， 系啦，突然间就充满父爱地翻嚟。 我个女 画 咗幅画有我噶， 咁啊，到最后就亦都喺死缠烂打之下咧，就话唉、哎、好啦，但系你一定要保证你一定唔可以行差踏错啊，你千祈唔可以对我差，唔可以做任何嘢有问题，一有问题你就死开啊咁样啊。咁到最后亦都呢、這个 Greg 初初翻嚟系好好嘅，咁啊，你听到我讲初初翻嚟好好之后就唔方好啦，系咪？咁啊点都好啦，总之翻到嚟佢哋初初都系好好，咁就可以话系各自有各自嘅家庭啦，Alex 又同佢嗰个女朋友喺埋一齐，辗转都系已经要结婚噶啦，佢两个。点知 Alex 同佢个女朋友临结婚嘅时候，就发现咗一样嘢，就系原来咧，佢呢个女朋友肚入边嗰个 B B 咧，就唔系 Alex 嘅。原来是另外一个男人的。 好艺术的那些画家那些。 是啊见到啦咁啊。卒之就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乱子，而辗转呢 ,Rosie 的爸爸就辗转就退了休了，就去旅行啦。去旅行的时候呢，突然间有一天呢 ,Rosie 就收到个电话，就是什么事呢，就是他妈妈打电话回来就好惨喊晒咁样，就知道原来他爸爸就已经过了身。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Alex 呢专登在 Boston 都飞回来，就是参加他爸爸的丧礼啦，亦都问候他啦。但系呢个阿 Greg 咧，亦都系呷晒干燥啦！一见到佢就做咩啊？唔好搞我个女人啦！呢个系我老婆嚟嘅咁样，即系嗰个情况亦都系好尴尬嘅。但系尴尬完都冇计啊！咁就搭飞机就走啦。咁点知佢喺机场嗰度咧，就写咗封信，就寄翻嚟俾阿 Rosie 咁啊。咁啊个戏嗰个年代咧，其实系1990几年嗰啲嚟，咁寄信系合理嘅，当时完全合理嘅。咁佢写封信就寄俾阿 Rosie 啦。 但系佢哋都要用手机短信，但系佢嗰下就好想写信啦。 系啊，真系好紧要啊！因为你唔写信嘅话，就冇得俾 人偷噶嘛。咁啊，到最后因为佢写咗封信之后咧，寄咗翻嚟咧，就系卒之系俾呢个阿 Greg 就喺门口度就收到一沓信咁样啦。咁啊，其中一封就系见到系 Alex 寄嚟嘅，送埋佢先咁啊。跟住我冇啊，得翻呢封咋。咁呢一封信就系咩咧？就系、是、原来咧就系、是、阿 Rose 个爸爸咧喺法国嘅时候咧系寄咗一封信翻嚟噶。Rose 睇到呢封信咧，就系、是、佢爸爸到最后叮嘱佢一样嘢，就系、是、话你有你嘅梦想，就记住一定要坚持啊咁样。辗转咧，我哋亦都发现呢个阿 Greg 咧，就原来亦都有第二个女人，仲要系咧，因为佢哋喺酒店度做嘢噶嘛。咁、然之后就喺酒店度咧查嗰啲系统嘅时候，发现咦，你老公订咗间房啊咁啊，以为系庆祝周年纪念啦，点知就个老公突然间打电话翻嚟，我都仲系要工作啦，唔得闲翻嚟。咁好明显佢就同第二个女人一齐啦。咁、到最后就踢爆咗佢。咁一路之下就嗱临翻屋企就已经系想抌晒嗰啲嘢啦，点知喺抌嗰啲嘢嘅时候就发现咗一样嘢，就系有一封信，就系之前咧阿 Alex 喺机场度寄出嚟嗰封信咧，终于佢就睇到嗰个内容啦，即系呢个阿 Rose 就睇到个内容，就发现我冇可能唔揾翻呢个男人嘅，咁啊虽然已经过咗好一段时间啦，咁就决定啊揾翻，即刻就上网，唔知系 MSN 定系乜鬼啦嗰阵时，咁就嗱就联络呢个 Alex 啦，一联络呢个 Alex 即刻又回复。点知咧，一开嗰个视像咧，对住嘅就唔系阿 Alex， 就系阿 Bethany。阿 Bethany 即系而家已经系 讨厌。 系咁啊，呢个 Bethany 就系我哋要结婚啦，耶！咁好开心。 多谢你鼓励我嚟 Boston 啊，我先有今日。 因为系之前呢一个 Rose 同阿 Bethany 讲，啊系啊 ，Alex 佢而家去 Boston 啊嘛，不如你去揾下佢啦咁啊。点知呢个 Bethany 竟然同呢一个 Alex 系翻挞喎，两个喺埋一齐，而家仲话咧要结婚，咁佢哋两个仲系好尴尬咁啊。你讲啦。跟住阿 Bethany 就讲啦，啊我唔记得 Bethany 定系 Alex 啊，总之就系、是、冇、啊，真系。我哋傾好耐就，因为我觉得你系最适合噶啦，我哋又就嚟结婚，不如你做我伴郎啊咁啊。即系呢一个系晴天霹雳到不得了，咁而到最后佢亦都真系赶住咁过去要做佢伴郎，因为真系好好朋友嘛。咁啊讲完咧，卒之都系迟到嘅，即系去到都 系火山灰啊， 系啊，因为火山灰啊 delay 咗几个钟啊嘛。咁啊去到就人哋已经行完礼啦，咁啊得翻夜晚个 banquet 啦。咁啊去到个 banquet 度就系、是、佢要 make 嗰段 speech， 就系个戏一开始嗰段 speech， 佢准备要俾嗰个 speech， 佢就走出嚟讲就系、是、啊，其实佢同 Alex 系识咗几耐啊，两个几好朋友啊咁样，即系其实。在座所有人听完都之后都觉得，喂，乜料啊？佢两个 非 比系啊，非比寻常喎、啊，佢两个咁。但系到最后佢都话系恭祝人哋婚姻美满咁样啦。 系都讲翻嗰个 系啦，咁好啦，咁啊系 brother and sister 咁啊，真系一个兄妹咁好嘅感情啦、啊。咁样咁喺咁样嘅情况之后，佢就同自己个女讲，个女都已经开始大个啦，即系七八岁啦。佢就同个女讲话啊，如果我而家决定将爷爷嘅遗产都卖晒佢，然之后我哋买一间酒店仔，我哋自己有一间酒店咁好唔好啊？咁样，咁啊好啦，咁样卒之就呢、这个女咧就系、是、支持佢，然之后咧佢就真系咧卖咗嗰啲嘢，然之后咧就自己有一间酒店，就完成咗一个遗愿。因为当日佢去读酒店管理系想翻嚟话，如果自己可以有间酒店就好啦。虽然佢到最后唔系一间好大嘅酒店，但系佢到最后真系自己有一间酒店啊，咁样即系咁样，佢就叫完成咗自己一个心愿。而喺呢个位咧，到最后咧，呢、这个 Alex 咧亦都系走嚟佢呢间酒店度揾佢。到最后就两个人就喺呢间酒店度就深敲就卒之可以快快乐乐咁样生活落去啦。故仔即系呢个当然系一个好简短，我跳咗好多细节啦。因为呢个戏我相信大家都好容易买到 DVD 嘅，但系咁样就讲完咗个故仔俾大家听下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我哋继续翻嚟一剧之本。我哋今日讲紧嘅故事咧，就系《亲爱的原来是你》Love Rose 一套啱啱做嘅电影啦。咁啊，今日继续有我 Winky 同埋阿初，仲有 Caris 喺度嘅。咁阿初啊，我哋头先咧就好早嘅时候 ，Caris 帮我哋介绍过呢个故事啦。咁本身系改编住小说《Where Rainbows End》啦。咁今次就改叫 Love Rose， 即係好似啲下款咁樣咧。 係， 你覺得有冇咩關係啦？呢兩樣嘢。 第一樣嘢，我諗 Love Rose 好賣啲嘅。 即系你谂下，如果见到有套戏叫《Where Rainbows End》。即系你觉得系好文艺咁，咁你听到 Love Rosie 好似嗰样嘢 trendy 少少咯，即系而家好多西片都系咁样嘅，即系原本嗰个名的确系难卖啲，但系我觉得嗰个名系好名嚟噶。 我之前咧都喺演学院的时候咧，电影学院嗰边拍过一个佢哋嗰啲小电影啦，叫做 Dear Maggie。 系， 呢个系 Love Rosie， 我就之后谂，哇，上款 无限过呢啲咁样嘅戏名嘅，系。但系我哋唔好讲你拍小电影嗰啲嘢住啦，咁啊讲翻呢一个佢原本嗰个小说叫做 Where Rainbows End， 即系呢个名字我唔知啊 ，Caris 你有冇啲咩睇法咧？呢个嗱，我可能阿 Winky 佢就唔知呢个嘢点解嘅，咁但系对于你对西洋文学嗰、那个，你唔知啊？唔系，第一就系 Rainbows End， 你知唔知系咩意思先？ 知， 即系呢个 彩虹的尽头， 系啊，彩虹嘅尽头。咁彩虹嘅尽头系咩意思先？ 完咯，拜咁咯。 彩虹尽头，唔知点解我就会想象悲剧咯，我唔知啊。 系啊，系啊， 系咯。 即系，但系其实唔系啊，因为喺西方嘅文化入边 ，Rainbows End 系咩咧？就系你见到条彩虹咧，你细个冇睇嗰啲卡通片啊，就系、是、哎呀彩虹啊，我哋快啲追条彩虹去嗰个尽头嗰度啊，因为嗰度就系幸福同埋会有好多金币啊。 哦啊 ，Caris， 你本身唔知啊嘛， 系咪有啲似《Wizard of Oz》即系《绿野仙踪》 一萬个咁样嘅，因为呢一个系一个传说嚟噶嘛，即系我哋中国人都有啲类似嘅传说啦。你喺个水池度见到有只龟，你掟中佢，你会点？即系嗰啲嘢啫嘛，其实系 差唔多， 即系咁嘅传说。 Caris， 你如果有一个 差唔多， 我都唔知喎， 系 成日想踩低我黄晓聪。 得啦。总之就系即系原本佢叫《Where Rainbows End》。就其实系讲紧喂幸福喺边度咯，即系讲紧即系一个好嘅结局喺边度咧，即系如果你能够去得到嗰度就好啦。咁但系 即系幸福喺， 因为 Where Rainbows End 其实就系你每一次见到个彩虹，你就要去追。但系你追唔追到嗰个 end 咧，系永远都追唔到个 end， 因为我哋知道喺物理学上呢样系冇可能发生噶嘛，系咪先？你冇可能追到嗰个 rainbow 嘅尽头噶嘛？咁只不过系啲人以前有一个传说就话，如果你去得到嗰个 rainbow 嘅尽头，你就会又幸福快乐啦咁样。但系而家就係讲俾你听，喺现实世界冇可能发生㗎嘛。而呢本小说原本叫 Where Rainbows End。咁我而家讲完呢个名嗰个意思係咁样之后，你再睇返个戏，你会唔会有一个新嘅睇法？即係我唔係话佢而家新改咗呢个名 Love Rosie 系唔好，但係原本呢个名其实我觉得改得几好㗎。即係外于有啲商业嘅考虑呢，就真係变咗做 Love Rosie 啦。咁我唔知道系觉得好定唔好，但係呢一个我觉得原本小说作家呢喺諗个名嘅时候，我觉得有好有唔好啦，即系可能有啲老土嘅，咁但系其实系佢入边，因为对我嚟讲，我个理解咧就嗰个唔系纯粹一个意象，而系一个行动啊，因为 suggest 咗一个，哎呀，我要追逐幸福嘅呢一个咁样嘅行动啊，所以就我觉得几配合个戏嘅，而到最后戏入边嘅人咧，不停咁样佢努力去追逐幸福，或者佢想做，或者系因为唔同嘅原因佢冇做到嘅时候，点都好啦，到最后佢哋都系想得到嗰个幸福，而到最后我都觉得系贴题咯，所以我就我觉得呢样嘢几值得同大家讨论下咯，即系改名啊，即系唔怕生坏命啊。 咁系一个电影嘅名啊，好紧要。但系我咁样睇咧，呢个小说个名咧，我反而觉得系有少少。悲劇啊，即係可以偏向有少少係，會唔會佢係最終揾唔到咧？佢先至會問呢一樣嘢，咦？咁幸福喺邊度啊？即係如果我哋頭先咁樣解構個名咁先算啦。但係同埋我又覺得我哋又唔可以咁樣定斷，因為我哋又唔知本身小說係點樣，佢改編咗幾多，可能佢本身描述嘅或者係 Alex 多啲嘅，咁依家電影可能又擺咗過去 Rosie 多啲，咁佢又有原因去改呢個名喎，咁所以但依家睇電影我又覺得咦好 happy ending 啊，會唔會同個小說唔同？我哋都唔知，因為真係冇睇過小說，所以我又覺得唔可以話得咁實邊個好啲咯，兩個都有佢唔同嘅詩意喺度嘅，真 係。所以我哋就係都係 focus 啲講翻個劇本。先啦，即系又系一个小说改编嘅剧本啦。Caris， 你中唔中意睇啲小说改编嘅剧本嘅咧？即系我哋节目 so far 就好罩忌嘅，我唔知道你点睇，你有冇啲咩好嘅经验或者坏嘅经验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我最想睇嗰个小说改编嘅电影都真系《Gone Girl》失 踪。Gone Girl 系啊 系啊， 嗰、 啊 那个 我觉得嗰个好好， 嗰、那个好好啊！小说我唔知原本小说系点样，但系个电影就一定 系 好好。 系啊系啊，小说我睇咗头两页， 系、哦、啊， 其 实 都几似嘅，都。 系睇咗两页你就知啦， 犀利犀利， 系咪本小说得三页噶？ 好劲噶啦！ 系咁点都好啦，咁啊而家就呢一个小说改编嘅剧本出到嚟，我唔知啊你哋点睇咧？你睇完之后，你有冇话觉得啊好明显系小说改编啊，定系冇啊？因为嗱，我睇嘅时候我就唔特别知嘅。但我就發現咗另外一啲嘢，我都想同大家討論下。但我想聽下你嚟講先，你哋覺得點？ 其實我幾鍾意，即係我覺得唔係話唔鍾意其他，但係呢一種嘅敘事式嘅一啲故事，我係幾鍾意。因為我覺得呢，其實睇戲呢，你總係有啲喂，係我哋真實會唔會咁樣㗎？有啲咁嘅感覺。但係呢啲敘事式咧，佢就係嗰個片段比較輕啲，佢捉住啲最緊要嘅 moment， 淨係做嗰啲 moment 嘅時候，我就覺得係咯，係可以有一個你最記得嘅 moment， 即係好似你日記咁樣啊。你寫日記嘅話，你會係寫一啲你最記得嘅嘢啊嘛，你唔會寫你幾點起身呢啲㗎嘛。咁呢啲敘事嘅方法咧，就會令我覺得我最快知道佢成個人生係點樣，而且係知道最精華嘅時候咯。最好睇嘅戲都會喺我哋面前。我有呢个感觉咯， 系啊，我觉得呢套戏咧发生好多嘢咯，虽然发生好多嘢，但系观众都跟得上，而且系接受到佢里边嘅 cliché 咯， cliché 即系 cliché 系老生常谈啦，即系啲所谓老土嘢重复又重复都系嗰啲嘢啦，咁 啊， 但系佢系，我觉得佢出嚟嗰个格局都系新鲜嘅，即系唔至于系觉得又 系唔系啊嘛咁样嗰啲， 即系我觉得个处理系编剧同导演都系做得好嘅，咁当然演员都处理得好啦，出到嚟系有一个好清新嘅感觉，又唔会系觉得好。 好，我覺得 Rose 真的好啊，好中， 好靚女佢真係。 係 咁啊，初你係點睇呢啲好時序式、好敘事式嘅一啲劇本咧？ 唔係咁敘事就一定係噶啦，所有劇本都係敘事啦，只不過點樣講啫。但係我發現咗一個有趣嘅地方，就係、是、個劇本咧，佢啲時間跳得好犀利啊！即係佢可能咧個話有 BB， 跟住阿 Alex 去咗 Boston 咧，然之後已經係五個月之後， 哦、 跟住咧仲有好得意噶，即係佢冇特別交代。你諗下一個後生女突然間有咗 BB， 未結婚，仲要係喺一個男同學身上即係搞大咗個肚，竟然個戲係選擇跳過咗學校會點處理咧？ 系 爸爸妈妈点处理咧？跳过晒，过嚟、一嚟到个妈妈已经哎呀，就嚟有 B B 啦，好嘢，好嘢咁样。 哇！即系系咁样， 系啊，啲系嘛？即系当然啦，我唔知啦，可能啲西化啲嘅家庭可能会系咁样嘅，即系佢哋已经接受咗。然之后，因为佢哋话佢哋系好虔诚嘅天主教徒啦，我冇记错。跟住佢爸爸妈妈听到话佢有咗之后，咦，竟然系。好開心，好欣然咁接受，亦都知道即係就嚟會有一個新嘅。 佢冇㗎，其實佢冇交代佢點樣接受。 冇啊冇， 一嚟到已經好大嘅同食緊炮谷。 即係呢個我覺得係幾得意㗎，喺個戲入面即係可能係原小說亦都係咁樣。就我哋唔知原本係點啦，但係而家就係選擇咗咧，佢可以好狠心咁將一啲原本我哋以為最有戲嗰啲嘢咧，佢跳過咗。佢而家真係好集中咁去講，哎呀呢、這個女仔佢點樣去處理佢嘅人生同埋佢嘅愛情。 佢面對 Alex， 因為佢有咗，然之後如果佢要去同阿 Greg 搞一大輪啦，即係佢嗰個 BB 個爸爸啦，同埋佢自己屋企搞一大輪嘅話咧，哇古仔突然間完全變曬另一樣嘢，但唔係咯。个古仔好快咁交代，佢有咗 B B 生咗，净系 struggle 个捐唔捐咗佢，跟住就好快已经嗰样嘢推出街，俾 Bethany 撞到，然之后就通知咗 Alex 就嗱嗱临翻到嚟就系、是、你有咗，点解唔话俾我知啊？咁样即系嗰件嘢系好快系翻去主线度，就系、是、阿 Rose 同 Alex 嘅关系，即系呢样嘢，我觉得喺成个戏嗰个时序嘅交代啦，呢个只系其中一个例子嚟咋，好多都系突然间一跳过几个月。甚至一年， 幾年 係咁幾年咁樣跳過咗，但係咧你唔會覺得個戲咧太過跳、太過唔接㗎。我覺得呢一個係編劇同導演都一定有做功夫嘅，點樣令到我哋睇嘅時候唔會咧令到佢覺得斷開曬啊？呢、這個我喺睇嘅時候，我雖然我睇嘅時候唔覺佢係小説改編，但係當然啦，亦都到最後我哋知道係小説改編嘅時候，我就原來呢個好可能係其中嘅原因啦。雖然我覺得到最後係處理得好嘅，個戲入面都係。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喂，翻嚟繼續又係一劇之本啊，又係我黃曉初、Winky 同阿 Caris 啊，咁啊個戲我覺得好睇啊，我睇完之後我覺得好好睇啊， 好清楚 啊，我有一個問題咧，想問一下你哋噶個戲。睇嘅時候呢，我哋個節目呢，我提過一個學名啦 ，Douglas Machina，God from the Machine， 係咪？就係、是、大巧合。 呢个戏其实几多巧合嘅，即系我唔知道你同唔同意啦。个戏入边嗱，譬如我谂下先。 我觉得最尾嗰个好搞，即系好后期嗰个巧好得意啊！佢哋咪去美国嗰度参加婚礼，跟住接机嗰个人同阿 Ruby。跟住嗰個男人直接問佢Would you marry me？ 跟住Ruby就話Sure。跟住阿Rosie話有冇咁快啊？真係一句説話咯。 但係即係嗰個亦都係巧合。但係呢個 point 我哋等陣可以再講。呢、這個幾得意啊！因為我覺得編劇或者導演點解要擺呢樣嘢落去咧？ 同埋我覺得係呢個劇本係 意味幾深長嘅。嗰、那個 point 覺得我覺得意味幾深長。但係另一方面咧，就係、是、個戲入邊幾多唔同嘅巧合啊！即系你可以话系，即系我哋典型叫解构剧啦，将啲嘢摆得好靓嘅啲位置，即系譬如系咩咧？譬如系啊，而家咧 Alex 就已经系哈佛大学收咗佢啦。 嗯 ，Rosie 咧亦都收到封信，但系同时咧佢有咗。 嗯， 咁点算咧？即系呢个已经系有一个小小嘅巧合啦，将三样嘢即系最佢哋唔系同时间发生冇事噶， 都系 同时间发生，系嘛？跟住咧就系、是、啊，到最后咧 ，Rosie 咧就发现咗自己个老公有外遇，翻去抄到封信。嗱，发现外遇已经系第一个巧合嚟啦。第二个就系翻到去抄到封信啦。第二个巧合咯，抄到封信之后决定 MSN 揾阿 Alex 啦。点知咧个巧合就系阿 Bethany 接。第四个巧合就系咧，佢哋而家决定要结婚啦。第五个巧合就系话，我哋已经倾咗啦，不如你做伴郎啦。你明唔明啊？系几多嘢系我可以形容佢为巧合嘅？咁我而家咁样 highlight 翻出嚟话，其实嗰啲系巧合嚟。你哋点睇咧？ 我觉得 work 噶喺呢个剧本噶，因为而家就系、是、其实成个故事就系讲佢哋错过咗对方几多次啊。咁我哋就系睇翻嗰啲 moment， 而且呢个系有少少有少少 crazy 啊。我觉得呢个剧本喺呢个剧本嗰度出现，而且佢哋嗰个成个无论导啊演啊，佢系让呢件事由呢个巧合出现啊，真系错过咗。我哋其实就系要睇嗰啲 moment 啫嘛。即正正点解呢个剧本我觉得好 work 咧，就系、是、因为佢就系一啲片段咯。我哋就要头先所讲啊，就要睇佢一个最我哋最需要睇到嘅片段。其实我哋唔需要睇，譬如佢点样面对阿 Greg 啊嗰啲片段噶嘛。我哋就要睇佢哋点样错过对方嘅片段，同埋咧，当你谂到巧合呢个字咧，你永远觉得好似好 dramatic 咁，但系其实有时喺 drama 喺啲剧本度见到嘅，永远唔会 larger than life 噶嘛。即系其实人生都可以系咁 咁 奇怪噶嘛，系啊，都可以有咁多巧合。 Will you marry me？ Sure。咁我就觉得好，我觉得。可以成立咯，絕對喺呢個電影度。Caris， 你覺得呢？ 我覺得咁多個巧合裏面啦，我一路睇其實一開始我有少少哇，又會咁啱嘅，即係我都係青梅竹馬，都係即係會 expect 佢哋最尾都會一齊。但係咧，你會繼續想追主角點樣再擦身而過咯？點樣再 miss out on each other？ 即係你係其實係好黑心咁想佢哋繼續都係擦身而過，繼續唔可以喺埋一齊嘅。 我覺得。你会幸灾乐祸地唔会啦，你会想睇佢哋点样擦身而过，然之后佢哋点样 fight， 即系佢哋几时先会主动出击咧？几时先会再主动去向对方踏出一步咯？ 我谂呢个亦都系喺个戏入边，我觉得好重要一样嘢嘅。其实我觉得个编剧或者系个小说原本想造就嘅一个氛围、一个世界都系咁样啦，就系睇个男女主角点样佢哋错过咗大家。其实佢哋好应该喺埋一齐噶，但系因为呢啲唔同嘅小嘅巧合啦，令到佢哋唔可以喺埋一齐啦。我讲嘅呢个小巧合就唔系我讲头先讲话啊，个戏入边几多巧合，你哋点睇啊咁样？因为你哋睇嘅时候都相对话觉得唔系啊，都唔系觉得好大问题啫咁样。咁的而且确噶，我唔觉得好大问题噶，因为呢个戏好就系好。好在佢有劲多巧合嘅，其实，但系我哋一啲都唔觉得有问题。点解咧？我觉得呢个就系我哋其中一个我哋值得研究、值得讨论嘅位嚟啦。因为我哋讲无限咁多次，我系好憎巧合噶。巧合得太多咧会好辛苦啊。但系严格嚟讲咧，而家咧个戏入边嗰啲咧唔可以叫做巧合，就算佢系巧合都好啦，系编剧同埋原本个小说嘅作家啦，系花咗好多心机铺排佢出嚟噶。即系佢到最后唔系无啦啦有个。唔知咩女人走出嚟，系 Bethany，Bethany 点解会出现啊？系 Rosie 叫佢去揾佢嘅，系嘛？然之后到最后佢要揾一个很好嘅朋友做伴郎，边个啊？最好朋友咪 Rosie 咯。所有嘢系完全合理的， 同埋成件事嘅源头都系 Bethany 同阿 Alex 去咗舞会，咁啊 Rosie 先至会同阿 Greg 去嘅啫，咁先会发生有 BB， 咁之后嘅嘢都系即系成件事系真系关事，环环相扣。 我觉得喺呢度系见到编剧点样好有效咁用咗最少嘅。element 而佢有效咁将呢啲 element 扣埋一齐，造成咗一个可以叫困局。 呢个困局虽然唔至于必然会产生，但系喺呢个困局入边咁样发生，系我哋完全可以理解。所以咧，佢冇做到一个效果到我哋觉得有冇咁巧又撞到，即系冇咁样嘅状况。所以我觉得呢样嘢系编剧系做得好嘅，唔容易噶。其实我哋好容易咧，即系平时夜晚打开电视机嗰啲咧，成日会见到啲好衰嘅巧合啊，撞破人哋喺度倾紧电话，人哋喺度讲紧物偈，佢总系喺门口行。过啊，嗰啲成日都见到，但系呢个系你唔会咯，因为咧我哋见到咧，点解最重要核心喺呢度咧，就系嗰啲人物嘅每一个执行嘅动作咧，系好有意识嘅，即系唔系咁啱行过见到啊，系佢我一定要而家就要 MSN 联络佢， 系 呢个 Bethany 亦都好有意识，我一定要喺呢一刻。逼我个未婚夫就同佢讲要请佢做伴郎，问你死未？嗰啲咁嘅意识咧系好清楚，每一个人咧都系好有动机啊。咁嗰啲咧系完全有 motivation， 唔会出现一个咧夹硬嚟堆砌嘅巧合咯。所以就呢一个咁嘅巧合就喺个戏入边，我觉得系令到我哋哎呀，真系令到点解佢哋两个唔可以喺埋一齐，就系因为一个咁样嘅巧合咯。 但系你头先话红色头发嗰个 Ruby 嗰个。那个巧合就其实系无关痛痒嘅、哦，但系点解都会觉得好似咦都成立哇喺呢个剧本上面？ 我唔觉得系成立定唔成立嘅、反而调翻转头我睇嘅时候咧，我系觉得嗰个系编剧嘅一个少少嘅点讲咧注脚，即系你搞咁多嘢，即系其实如果 Day One 佢哋两个真系好啊，我哋喺埋一齐啊。咁可能佢哋喺埋咗一齊㗎喇。 即係呢一個係 呢 一 個冇錯啦，呢一個係個編劇少少嘅注腳一個對比囉、令到你喂點解我搞咗咁多嘢兩個幾鐘啦，個戲已經做咗，點解你一夜就已經係揾到個你鍾意嘅同我喺埋一齊呀？我覺得嗰個好得意呀 ,Caris 都好似好鍾意嗰個 Pon 㗎係咪， 係呀係呀，好笑我覺得。係 啦，即係除咗係好笑，係我覺得個編劇好簡單咁樣揾咗一個位係好準確嘅計算，冇花你一分鐘都冇啊！嗰度講緊十秒咋，大佬。然之後個編劇同埋導演已經係，其實呢啲有可能係導演嚟嘅，即係一下咁樣加嘢落去。然之後，咦？嗰、那個係一個好清晰嘅 statement， 即係呢個世界可以複雜嘅，係千山萬水，結完婚離婚，遇翻嗰、那個個 BB 個爸爸喺埋一齊，又結婚又離婚，又再遇到嗰個自己以前嗰個男朋友，又再遇到第二個女仔，然之後佢哋又要結婚，我仲要去女仔做伴郎添，竟然喺機場同我好朋友結婚咯，好啊！咁样完咗，即系呢一个系我觉得一个好强嘅注脚啊。与其话系佢写得好，不如话咧系编剧同导演好聪明。我唔知系边个人做呢个决定啦，我再强调一次。 同埋其实呢个 Ruby 一直都系陪住阿 Rose。即系你讲呢种对比，我一直都系有一啲嘅。即系你记唔记得佢哋两个喺个天台啊 ，Rose 好伤心嘅时候，咁当每次唔开心嘅时候，我谂起你，我就觉得其实冇乜大不了，你嘅人生先至系摧残。我觉得佢一直都系做紧呢一个功效喺呢度，但系亦都可以缓和成个戏嘅。 即系佢个角色嗰个 function 就好明显就系咁啦。除咗系有一个我哋叫confidence， 即系一个 supporting character， 亦都又系一个 comic relief 啦，令到呢个主角有一个位可以抒发同埋帮。到佢執行一啲嘢啦，呢、這個角色喺個戲入邊係好重要噶、 我突然之間喺度諗咧，我哋一開始咪講咩悲劇喜劇啊？我哋成日話悲劇咧就係嗰個角色嘅性格有啲缺陷，令到佢咧面對到一個咁嘅局面。我睇呢個戲咧，我覺得係呢、個喜劇咧就係呢個角色有一個好樂觀嘅性格，一個好好嘅性格，反而係令到佢最終有一個好嘅結局咯。我哋今次有呢個咁嘅感覺喺度。咁啊，今日我哋分享咗《Love Rose》呢個劇本啦。咁啊，多謝阿初同埋阿。多謝 Caris 啦，介紹嚟睇呢個戲，我真係好鍾意呢個戲。咁好啦，我哋下個禮拜再分享其他劇本啦。今日多謝曬兩位，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